咁最後嗰句咧，因為被召嘅人多，被選嘅人少，咁咧呢度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咧，就係猶太人，整個猶太子民都係天主嘅選民。OK， 被召嘅人多，但係被選嘅人少喎。有幾多個猶太人歸依基督，接受基督呢？第二個含義呢，就是大部分人都得救，大部分人得救呢，就是即是因為去到大街小巷請了很多人來，咁所以呢就變咗被選嘅人少呢，就是猶太只不過很少的被選嘅部分，猶太人。咁而如果喺呢個宇宙呢個世界裏面嚟講，人口嚟講，猶太人幾多呢？其實係好少啊。所以呢可以喺呢度呢分享兩個角度呢去睇呢個被召嘅人多被選嘅人少嗰個意義。咁當然呢，究竟邊個得救而唔得救呢，唔係我哋去斷定。而家有啲保守嘅學者呢，或者話啲佢喺信仰上較保守，你就話：，誒，得救嘅人唔會好多，因為咧今日嘅世界雖然話好多人信，我哋教會或者話點講啊，影咗世界人好多，不過實實在在回應信仰嘅係咪真係咁多咧？實踐信仰係咪咁多咧？可能好少。咁呢個好少咧，變咗係。當然我們不可以衡量它得不得救，不過即天主要求我們有個回應，所謂要求即其實我們應該是體會到它的恩典這個回應。而實在呢有些人沒有回應，不過如果開放的呢，我聽過有另一個神父說，不知道你們認識白敏慈神父，是香港耶穌會的一個神父，他是講路加福音的時候呢，我聽他講路加福音，咁佢嘅提及佢就係話，其實天主嘅救恩唔係第一唔係我哋賺翻嚟噶嘛，既然唔係我哋賺翻嚟嘅，既然天主白白恩俾嘅，咁天主會唔會計較你做多做少嘅問題咧？咁其實天主嘅恩典係咁點講啊？咁 咁慷慨， 咁慷慨，天主俾人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你嘗試去做，雖然你可能失敗。咁天主唔會計較我哋嘅弱點，我哋嘅困難。咁喺佢嘅角度，佢話好多人都得救，除非你唔肯接受我得救。但係即係當然咧，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得唔得救咧，唔係我哋去話，而係我哋信唔信係大前提。 都可以喺天堂，但係譬如喺煉獄嘅地方，你要幾耐時間去淨化你自己咧？就已經知道好似。啲洗白飯啦，你知道喺個你嘅生活嗰度，你好乾淨啦。即係咁可能煉獄嗰陣時係好短時間。如果譬如好似話 try hard， 次次嘗試，即係做錯咗，譬如都繼續又做錯嘅裝飾，咁梗係有原因嘅。咁可能喺煉獄嗰度耐少少。 都算得夠嘅，不過問題就係你等緊。 係咯。 兩年減一日。 兩年減一日，唔係我講。 OK， 咁啊，我哋继续落去啦，好嘛？第十五节去到二十二节，咁啊，开始另一个即系像头先个比喻，而家开始一个 controversy 嘅对话啦。 那时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哈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师傅，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那么海撒的就应归还海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听了大为惊异，遂离开他走了。 在这里有些即是我们有时候可能都觉得奇怪的，即是一刷来塞党人一时呢就跟这个撒鲁塞党人合作，现在这里呢就讲哈洛德党人，哈洛德党都是一个党，就是支持哈洛德的这些人。他说法利塞人呢去商讨怎样的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咁耶稣嘅遭遇咧，其实咧喺旧约时代，耶利米亚先知亦都有同样嘅遭遇，所以耶利米亚先知咧亦都系一个征象吓，征兆系一个预象对耶稣教徒嚟讲。咁耶利米亚先知书咧就喺18章18节咧就都有呢个先知求主合力嗰段咧吓，18节咧就系啲人又系咁样谂。计划去害，原来很多好人先知在这个世界求取正义的人呢都会被人陷害的我们现在最明显的中国的例子呢那些什么和平即是和平的诗人都被人的想法是陷害。18章18节呢他们说，来我们合谋陷害耶利米亚，因为没有司祭，法律不会因此废止；没有智者，计谋不会因此缺乏；没有先知，神谕不会因此断绝。我们用舌头抨击他，不注意他的一切劝告。这个就是因为耶利米亚曾经讲过他们的问题，指责过他们的不忠那些选民的不忠。咁而家耶稣呢就遇到同样嘅情况啦。佢哋派自己嘅门徒，即係法利塞人派自己嘅门徒因为佢哋好似一个即係法利塞党有好多人，咁派其中一啲即係嗰啲门徒呢同克洛德党人去到耶稣嘅面前嚟到试探佢，问佢一啲挑战性嘅说话，就咩就话，师傅，我哋知道你系真诚嘅，即系叫嗰啲咁嘅叫做咩说话嘛？ 先系下功的 功，即系表面系一啲好嘅说话按真理教授天主嘅道理，唔顾忌任何人，因为你唔睇人嘅情面。而家讲完呢啲咁嘅好嘅说话之后啦，哇，好似即系。俾啲高帽你戴，擦下你鞋，跟住咧俾支香蕉嚟你洗一洗一请你话俾我听，你以为点样俾我十纳税可唔可以咧？咁啊喺圣经里边咧，耶稣睇到佢嘅恶意所以对佢哋话假善人，你点解嚟试探我？其实喺嗰啲所谓乜党乜党嘅人里边咧，有少背景想同大家讲就系、是、其中一个。就叫做熱誠黨，聽大家都聽過熱誠黨啊，西滿，其中西滿就係熱誠黨嘅啦。佢哋反對選民為羅馬人納税嘅，佢認為我哋天主嘅選民點解要為嗰啲唔係天主嘅選民呢啲咁嘅羅馬人納税咧？佢哋反對嚇。而法利賽人咧，同佢哋關於納税方面嚟講咧，個意見係一樣，同熱誠黨人一樣，但係咧。他们反对用武力来争取独立，而成党就跟这件事不同，而成党要用武力来争取独立的。 我很容易明白，因为法利赛人有既得利益，即罗马是派了他去管理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不会用武力的。 而成党就没有意思。咁呢、這个其中一个背景就係、是、佢哋两个党之间嘅问题啦。咁耶稣呢就睇到佢哋嘅问题啦，即係了解嘅心意呢，就假善人，你如果你问得直接，即係一直问清第一句话问呢样嘢都算啦，你係要即係好懒 俾啲公公我帶我啊，但話我好乜乜物物，所以話假善人。你點解試探我？呢個錢幣俾我睇下就知道啊。於是佢第一個筆拿俾佢睇，耶穌就話呢個肖像係邊個嘅咁？於是咧佢哋話係凱撒嘅。咁耶穌嘅答案就係凱撒就凱撒，就應該歸還凱撒。天主嘅就應該歸還天主。咁嗱呢度咧，首先我哋要明白少少背後嘅含義係咩咧？因為耶穌用嗰、那個係咪真正解決咗個問題呢？長遠嚟講，那個問題咪冇解決嘅。不過喺當時，耶穌被佢哋咁樣質問，要所謂嗰個陷阱嘅踩嘅時候咧，耶穌就好簡單咁樣解答咗個問題。耶穌就好聰明嘅呢個問題係啦。咁原因就係佢話個肖像係邊個嘅咁？咁個肖像係邊個啊？因為個肖像係代表嗰個權。做如果铸造一个钱币，其实当时罗马咧要亦都俾一啲所谓自由嘅，即系而家今日字眼嚟讲自由市嘅所谓啊，嗰当时嘅一啲自由嘅一啲城市咧，佢哋嘅领导咧俾佢哋咧领袖啊，俾佢哋自己做币嘅，但系咧一定要经罗马嘅同意，即系如果话罗马同意，咁你做得 OK， 但系如果你以為山高皇帝遠，我要自己做我的像嚟做幣咧，咁咧羅馬當佢咩？當佢反叛，當佢宣戰咁上下嘅。所以呢、這個耶穌就叫佢攞呢個肖像嚟睇下，一睇到咧就係呢個前幣嘅像嚟睇下啦，就係、是、羅馬皇帝嘅。所以咧即係呢個凱撒嘅，所以就話既然係凱撒嘅像，咁就應該歸凱撒啦。啊，咁。耶穌就答咗後面嗰句咧，似乎好似冇乜拉楞啦嚇。咁啊，天主嘅就嗰位人天主。啊，耶穌喺呢度我哋又話係就住佢嘅問題嚟到處理。咁喺現實嘅生活裏邊咧，其實人咧係要自己解決一個真正嘅問題。對我哋今日基督徒嚟講，因為